我们明白主你的心意，我们信心成长，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主啊，恩高主你的仆人要先讲，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早来吧贾斯比戴姆。平安的那段呢，我们的传道带领我们读的圣经，我今天第三次来讲解以赛亚书第六章这一段的圣经。从我们传道带领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都能够早来外的时候做礼拜。早来外涵盖三个层面 three levels。 第一个层面我们叫做 vertical level， 垂直层面。那个垂直层面，那是对神呢，那对谁呢？那是对上帝。就好像以赛亚做礼拜的时候，他说圣哉圣哉圣哉。弟兄姐妹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那基督徒怎么就走来外头？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做礼拜？有好多个答案，但是一个最重要的答案是什么？早来吧，是好实现的呀。做礼拜的首要目标就是服侍上帝。所以你跟我们早先来跟，我们早先来跟，早来吧，也就是好实现的呀。许多人，他们不晓得，不知道做礼拜是服侍上帝，来做礼拜又埋怨做礼拜，只是在意自己个人的感受或者个人的领受。唱什么歌，用什么乐器，要不要拍手举手，这些等等。其实这些问题常常跟个人的选择、个人的喜好、个人的背景有关啊。做礼拜首要目标是服侍上帝，那要记得了。做礼拜的基本态度是什么呢？做礼拜的基本态度不是做啊你就喜欢我，早礼拜应该态度是怎样？做啊我就赞美你，我就引诱你，这个叫做服侍上帝呀。有时候我们会听到有人这么一句的祷告，围着做礼拜祷告，怎么祷告呢？做啊肯肯的你满满的动客。这句话是从诗篇出来的，这句话形容什么？这句话形容上帝恩典丰富。不过围着做礼拜祷告的时候祷告这么一句话，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这样的祷告适合吗？适合吗？如果我们从做礼拜主要目标是服侍上帝，这个祷告就不很适合，因为这个祷告比较偏重在个人，空空的来满满的回去，那万一空空的来空空的回去呢，就不来做礼拜了。肯肯你肯肯做当官买礼的，你看你忘了礼拜的焦点。以赛亚来敬拜上帝的时候，圣哉圣哉圣哉，天地天空怎么的赞美圣呢？轻松圣呢？引诱圣呢？所以记得做礼拜首要目标是服侍上帝，那个焦点不在于个人有没有得到祝福，而是服侍上帝是你我必须做的事。第二，水平层面 horizontal level， 那是对弟兄啊，以赛亚还对早来外头里边对兄呢，但里边对弟兄姐妹，以赛亚听到 上帝对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圣经告诉我们，以赛亚来做礼拜的时候，他看到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光遮满圣殿了，可是他并没有享受着上帝的同在，享受上帝的荣光。他听到上帝对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意思就是说，做礼拜很好，你要服侍你的同胞，你要服侍你的弟兄姐妹啊。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做礼拜的第二个层面，水平层面，我们做礼拜，十礼拜是何时先呢？十礼拜也是何时呢啊？你知道吗？十礼拜英文讲怎样呢？英文讲 service 这里叫做服务，服务啊，就是表达这方面的意思了。做礼拜服务先呢，何时先呢？十礼拜要你服务呢啊，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来做礼拜，不是单单找礼拜敬拜圣呢就搞了。我们来做礼拜，我们要关怀关心弟兄姐妹们啊。而且做礼拜叫做 service， 叫做服务，意思说做礼拜是我们把上帝的爱具体的表现在弟兄姐妹们身上的最好机会，最好的时间啊，明白吗？这礼拜是 service， 就是最好的时间，最好的机会，我们去服务，我们去关心，我们去关怀其他的弟兄姐妹们啊。弟兄姐妹们记得，做礼拜的第二个层面是对人。当司令杨树斌，杨总理已经过世了哈，这是他的长子，他是 YTL Group 的接班人。在他的领导之下，杨总理集团 YTL Corp 成为世界级的企业，那个规模比他爸爸做 CEO 的时候呢扩大超过10倍。报纸曾经访问他，问这个当司令杨树斌，你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当司令杨树斌说了一句话，那讲给哪里，我是相公的话，我怎么讲，我的相公是因为我选信选的感谢主。当时的杨树斌将他的成功，将他的成就归给上帝的名，他没有没了没了没了没了，归荣耀给上帝的名。还有许多人，许多华人家族因为财富，因为金钱勾心斗角，纷争不和，至于呢东南亚的，因为爸，因为鬼佬出嫩油，想要阿罗对换。但是杨树斌这个做长子的，还有他的兄弟姐妹们呢，他们大家和睦相处，大家相处得很好。原因出在哪里呢？他对报纸记者们讲了一句话，是基督信仰，是基督信仰让他和家族成员彼此包容。弟兄姐妹们，找来外我们服侍上帝，找来外也帮助我们服侍弟兄姐妹们，做礼拜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做礼拜我们也跟弟兄姐妹们建立关系，把上帝的爱表现在弟兄姐妹们身上啊。去年因为新冠病毒，有一段日子教会停止做礼拜， 那感谢上帝，到了六月到十月，我们开始做礼拜的 Zoom 视频云端做礼拜。我们参加这些视频，这个云视频做礼拜的账号，最多是185个账号。有一个执事对我说：“牧师呀，那个人就对 Zoom 云视频找来外人啊，比帮宣找来外人骨咖啡。我们在云视频，我们在线上做礼拜的人，比我们平常做礼拜的人更多。为什么呢？因为185个账号，不是185个人呐、啊。有的人是一个家庭才一个账号啊。如果你这么算的话，那我们是肯定超过200以上啊。还有，我们也没想到，六月开始我们这个用云视频崇拜的时候，做礼拜的人，中国、台湾、美国、加拿大、澳洲、文莱、泰国、印尼、新加坡、东马、西马，各个地方哦，神的恩典呐、啊，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开始的时候才115个账号，后来我们增加到185，没有想到多么好的一个云视频崇拜呀！可是，当政府说“来找来外流”，我们就马上就开始这个叫做尸体找来外。云上做礼拜不是很好吗？这么多国家的来参加，人家说我们的上一堂是国际教会了了，国际的一个视频了了。那我们不满足，我们为什么哎呀继续那个做礼拜？为什么我们要这样的一个做礼拜呢？因为线上做礼拜是不完整的做礼拜，线上做礼拜只是单向的。扛着手机，扛着电视找来拜，我听吗？那只是一条线，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做礼拜除了一条直线，还有一条什么？还有一条横线 ，vertical horizontal， 垂直线和横直线呐、啊，和水平线呐、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单向礼拜。我们一定也要横的水平层面这个礼拜，就好像使徒约翰说什么，我们与上帝相交，我们也与人相交， We are fellowship with God， 还有 fellowship with man， 这一定要记得，弟兄姐妹们。所以我们一定要参加尸体崇拜，网上的礼拜那是没办法做的。我很慢才开始这个网上崇拜，到今年去年六月才开始。之前其实我一直鼓励家庭聚堂，我预备小组家庭做，我自己家庭几个人我们自己做礼拜，因为那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弟兄姐妹们，一来到礼拜堂，我们看到十字架，是的，那是你跟上帝的关系，你服侍上帝。横的，那告诉我们你在服侍人呐、啊。所以我们的做礼拜叫做 service。你说服侍上帝，我服侍上帝，我爱上帝，很好。现在讲，哇，你好虚外，你爱外，真好。不过，你得去服侍你的弟兄，去爱你的弟兄。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没有服侍人，没有爱人，我们就不能够说服侍上帝，我们就不能够说爱上帝，就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请问，假使今天你那人做礼拜，你要牧呀声音呢？我们当中那人点安，有几人愿意去服侍伊呢？ 如果今天我们的礼拜来了五个新的人，我们当中有谁预备服侍他们的？还是阿们回家了？我希望有新的人的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记得平安啊，平安非常重要。圣经说，当你咱人讲平安的时候，假使遐人一目之隔，两小你所讲的平安，遐不平安，就连搞你鸡啊！所以你要不要说跟人家讲平安？不要讲骂下门，不要讲倒下门，讲平安，因为这是圣经根据。当你跟人家讲平安之后呢，如果那个人不配得平安，你所说的平安就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做礼拜，我们服侍人，有新的人来了，我们不认识的人，我们跟人家讲平安哦，你成为祝福，你也得到祝福。美国马鞍峰教会，去那个教会就是写 Purpose Driven Church 标杆教会这本书的，去那个教会做礼拜的人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为什么呢？你到那个教会，你车停下来，在停车场就有服务员，从停车场一直到礼拜堂里面都有服务员排队欢迎你，跟你讲平安。所以人家一去这个教会做礼拜，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个教会是服务的教会，这个教会是关心的教会，这个教会不是单单找是不是礼拜就没了，也关心弟兄姐妹们。这个教会不单只是一个垂直性的崇拜服侍上帝，也是一个水平层面的崇拜。弟兄姐妹们，请问今天假设有新人离那人山东走来外，我们给新的人留下的印象是什么？从没人错外，还是哇，上一堂弟兄姐妹们，我给山东走来外精神的向外强昂。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建立我们的教会，我们要给人家留下第一个祝福的印象，多说几个平安跟你的弟兄姐妹们吧。不要做礼拜做了很多年了，只认识你自己，坐旁边的都不认识。新的年新开始，好不好？我知道你们当中很多人做礼拜很多年了，只是认识你自己。但是新学年新开始，多认识几个弟兄姐妹们，多几个平安平安平安平安，哇，平安就充满了你的心，感谢赞美主。第三，找来外还有一个什么内在层面啊，对自己的。从人的标准来看，以赛亚也许是当时全国最正直的人。所以我们读圣经，从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五章，你知道以赛亚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吗？你有祸了，你有祸了，你有大爷了，你有大爷了，你有大爷了，你有大爷了。他一直责备别人，你们有祸了。可是当你走来外的时候，在上帝的荣光之下，他看见的不单是他的同胞，他的弟兄们亏欠上帝，他自己也是一样啊，所以他说我有祸了。有一篇文章短文，他怎么讲呢？他说别人那样做叫做笨手笨脚，我那样做只是有点紧张。别人一定要那样做叫做冥顽不灵，我一定那样做叫做意志坚定。别人不喜欢你的朋友，你称他为成见既深，我不喜欢他的朋友却是光人入围。别人做事多点时间叫做老牛拖车，我做事多一点时间却是精益求精。别人花钱叫做奢侈浪费，我若花钱只是慷慨节囊。别人挑剔 是因为他吹毛求疵，我挑剔别人只是入木三分，别人态度温和是因为努诺无能，我态度温和是温雅敦厚，别人行动大意叫做行动粗鲁，我行动大意却是不拘小节。太小字你们 看不到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个短短的文章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很容易接受自己，很容易原谅自己，然后呢，不愿意发现自己的问题、自己的亏欠。就好像以赛亚，你们有祸了，你们有祸了。但是当他来到上帝面前，他做礼拜的时候，他认识自己了，在上帝的荣光之下，他发现了家也是有祸了。就好像保罗，他还没有做礼拜之前，他对人家说，在律法上我是无可指责的，可是做礼拜以后他说什么？在罪人中我是个罪头啊，在他啊。所以做礼拜第三个层面，内在层面，那是对我们自己，我们在上帝面前更新，我们在上帝面前成长，我们在上帝面前更加认识自己啊。第一方面是一种的释放更新。马可福音记载一个故事，耶稣在一个会堂讲道，那走来外人就安慰一下妇女，我你有鬼啊，平常他跟别人一起做礼拜没有什么两样，但是那一天耶稣来了，躲在他身上，藏在他身上那个鬼啊，吃不消顶不住了，就出现了。耶稣就指着那个乌鬼，圣经说那个乌鬼就从那个妇女身上出来了，他得到释放更新了。过去乌鬼附身，现在他就一个新的开始，因为耶稣来了。所以有首诗歌我很喜欢啊，耶稣一来，撒旦吞噬就粉碎，耶稣一来，抹去一切眼泪，除去忧伤，使痛苦变为甘甜。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找来吧，找来吧，直到我们的改变，我们的更新啊。巴列利翁做礼拜，我邀请人家做礼拜，我邀请人家做礼拜，他们常常讲一句话，两个可决赛了啊，狗一样需要找来吧呀，青年人可搞卫生好呀。对这些来讲，他们有一个错误观念，他们希望别人改变更新。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改变更新是从自己开始的。以前我讲一个改变更新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有一个妇女祷告会结束，她跟我讲，牧师啊，忽然我提到为着我心目祈祷，主啊改变我心目，主啊改变我心目。爹妈心目关系就让我说什么了，主啊改变我心目，改变我心目，问我心目反而鼓励像他鼓励问题还呢。但我说个我听你讲究了，我没转你祈祷了，我爱你祈祷，主啊改变我心目，改变我心目，我的祈祷先了，主啊改变我，改变我，主啊改变我，改变我。但你要变我一张我贡献了吗？不需要。我这样祷告之后，我发现到我的媳妇改变了，我的媳妇改变了，我现在跟我媳妇两个人关系很好。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希望，哎，一起来弄好，一起来弄好，有没有想到，改变是自己开始，因为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的，自己的改变带来祝福，也会使到人家改变，就帮助我们。第二，增加信心。有一个姐妹，我认识她的时候30多岁， 他在中学的时候加入一个邪教，加入那个邪教，然后发了一个毒咒，那个毒咒就是什么，他不可以离开那个教，如果他离开那个教，要五雷轰顶，也就是说一家人就会下高，下高高的话就会毒咒，因为他离高，但是离高啊，来用怕，因为来用啊，五雷的真的，五味来用怕，所以他来做礼拜之后，他很害怕。有一天，他流着眼泪跟我讲：“牧师啊，你会解释无字天书吗？你也改了某几天就无字天书。”我说：“啊，什么叫无字天书？牧师啊，你要我做礼拜？以前我在中学的时候，我发了那个毒咒。如果你要离开教，好，除非有人解释无字天书。我看古龙小说，我知道无字天书啊。”现在他讲的五字天书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啊，所以你跟那五字天书我不知道。哎呀牧师啊，你就是不知道了。他在那边哭，你看到没有，他记得那个诅咒，他心里面那种害怕捆绑，他在哭。我能够做什么？那天我还记得在海边呢，那天我只能够为他祷告，然后我鼓励他，你要继续做礼拜，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你不来做礼拜了。我说你要继续做礼拜，感谢上帝，他就继续做礼拜，做礼拜，做礼拜。你知道吗？过了一段时间，我在问题那个诅咒五雷轰顶的事，他讲了一句话，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话：“牧师，我忘记了这件事。”不像几个月前哭着眼泪跟我讲啊，一个牧师，我没记在院大爷的，那是什么意思啊？弟兄姐妹们，圣经说信道是有听到来的啊，听到是必须的。我做牧师这么多年，我不怕人不做基督徒，我不怕人信心不成长，我只怕人不来做礼拜，只怕人不要听到。因为如果人愿意做礼拜，愿意听到，他一定会做基督徒，他的信心一定进步，就好像我讲的这个姐妹一样。如果那个时候他不来了，他怎么成为基督徒？可是他继续来，今天他全家都是基督徒，感谢赞美主。所以信道是有听到的。第三，领受使命。以赛亚说，虽然呀，我就讲了女才千万，那个时候国家局势危急，人们的信仰非常的脆弱。以赛亚他愿意肩负起使命，他在敬拜上帝，他得到这个感动，他愿意成为时代的先知，把这个责任肩负起来。我在班达马兰找牧师时，有一天有一个新加坡来的弟兄做见证，这个弟兄他曾经拿到一个函头，那函头是什么？澳门赌王。澳门，我们去澳门什么东西都没有，就是去 casino， 对不对呀？你知道这个弟兄呢，他拿到澳门赌场给了一张证书，他是赌烟王，赌王。你知道他见证里面怎么说？他说：“你们知道吗？”赌场很多，赌场都是养鬼的，进来赌人都养鬼，都起鬼。而他在赌场一三年时间养了鬼八万，三年时间赢了几百万，不是他技术好，乃是因为鬼本而已。他就讲一个例子，五十败。有一次他在赌博的时候，他拿到那个牌，他开那个牌的时候拿血令只有一点，可是当他把那个牌放下去的时候，一点变到十点。哇，从那天开始啊，他赢钱了，他钱一次赌一次赢，一次赌一次，可是钱很多，赢很多， 他平安没有？没平安。他请两个保镖保护他，一个保镖一个月薪水是10000块。那有一次，两个保镖就20000块。有一次，他在赌博，然后赌博了，哎，要去洗手间，我去拿牛。那么，当他到那个洗手间的时候，他的两个保镖，一个站在门口那边，另外一个保镖进那个洗手间，可拿牛不得的看呐、啊，看看有没有别人嘛，就是明白吗？看看有没有那些坏蛋，有没有打抢，有没有那些贼在呀？好了，保镖去厕所看看，没有人呐、啊。那老板，现在你进去。啊，这个地震他就进去，他进去拿牛喝牛，他洗手。当他在洗手的时候，忽然间他看到，在他背后有一个很大的黑影，我准备进到外面的无望对安慰。哎，干水啊，干去！他叫起来，两个保镖就在屋子外面嘛，啊，那个门外面，赶快跑进去。他告诉保镖说：“你们怎么看的？里面有人呐、啊！”可是两个保镖看，没有人呐、啊。一个都没有啊！这个弟兄说，那天晚上他在赌钱，10块1个杯是10点，很高兴。我的牌是10点，他放下去，10点变1点，他的10点就变了1点。从那天晚上开始，半年的时间，他输了几百万，他没有路可走，在新加坡一个高楼上。他跳下去跳楼、你跳楼跳楼跳楼跳下去，醒来没死，他在医院里面。那么在医院那段时间，有人跟他传福音，他认识耶稣，他相信耶稣。后来他出医院了，他就去读神学做牧师。就在那一年来到我班达马兰教会讲见证。弟兄姐妹们，我们认识主了，我们也是有责任啊。其他的人还没认识主，我们有责任啊。我们得到主的祝福，我们要成为祝福啊。所以弟兄姐妹们，那你就找来吧。你的做礼拜是不是有3个层面呢？垂直层面对上帝，水清层面对弟兄姐妹，内在层面对自己。单单对上帝莫教，单单对弟兄莫教，单单对家也莫教。我们应该3方面，这才是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以赛亚书6章崇拜神学，研究崇拜学一定要研究的一章圣经节，告诉我们找来吧。弟兄姐妹们，今天吗？那能找来吧，300我的讲目标啊，这样哦，达到300万我的讲目标呢，守着楚文人家居独立吗？没，关心、问候、邀请、探访，我们才会有350个人做礼拜。就是我们今年是100岁了，那给你们小白位的5月1号要做小白位生日的200多人啊，200多人小白位生日，这是我们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宣言 program 啊 proclamation 是吧？啊，也是哈 declaration， 我们好好找来吧，啊，前进人们好好找来吧，卫生服装，爬面可带呢，啊，前进崇拜。微神服传，弟兄姐妹们，我们一起努力，让更多的人得到祝福。让我们来唱，我的神，我要敬拜你。